喜马拉雅出品，心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。 我以为你回京之日，就是帝家入主皇宫之时，为什么改变了主意？ 静安侯府后院假山石亭里，洛明熙摇着蒲扇躺在美人榻里纳凉，一双凤眼半眯半合，紧衣紧带，极尽风流。混迹京城两年，洛明熙智绝无双、艳冠帝都的名头早已盖过了一众王侯世子。洛家长晋南10万大军，他在朝中日居高位，又未成亲，成了人人哄抢的香饽饽，连风头正盛的新晋帝家嫡子帝晋言也难以分驳他半分风采。洛明熙如今在京城的名号，怕是只有当年的太子韩烨能越过几分。帝子元懒懒地靠在凉亭内的石椅上，正擦拭着一把软剑，他闻言朝洛明熙投了一个颇为不屑的眼神，吊儿郎当回道： 嘉宁帝还好端端地处在宫里头呢，我现在去拿帝位，怕是他拼着最后一口气也不会让帝家好过。你真当拱卫京城的八方诸王和武侯是摆设不成？如今这天下还姓韩，楚君也是正儿八经的皇子，八王发兵，名不正言不顺，这才安耐下来。那武侯顾忌着姑祖母当年的情分和威慑，看着我监国尚可，可若我要是想改朝换代，你觉得他们还能像如今一样对帝家一团和气吗？哎，如今啊，可不是当年韩帝两家平分天下的乱世了。这几年韩帝两家争斗，又用兵西北，可八王五侯的实力是半点未损。嘉宁帝若不是也顾忌着他们，又怎么会把摄政权交得如此爽快？他这是让我盯着京城外的那些虎狼之师，护着他的小崽子长大了。 你倒是看得透彻。 他朝帝子元手中的长剑扫了一眼，漫不经心开口： 就这么简单？八王虽大权在握，可嘉宁帝不是个吃素的皇帝。这十几年诸王兵权一直示弱，武侯虽然根基深厚，却被富养在京，族兵早已懈怠，没有征战的能力。只要花上数年，八王武侯之事即可解。待嘉宁帝驾崩，放眼大境，为晋南帝家称雄。子元，你是打算永居摄政王位，还是打算改朝换代，帝室替韩？ 这一问不是出于洛明熙的私心，12年筹谋追随帝室之人遍布天下，如今帝晋言身份明朗后，更换门庭，改投在静安侯府门下的文武朝官勋爵世家，哪个打的不是从龙之功的主意？若是帝家从头到尾要的只是短短10年的摄政权，往后又有谁敢效忠帝室？洛明熙这一句是为了帝家身后立着的王侯士族朝官布衣而问。擦拭长剑的手顿住，帝子元眼底褪了轻慢和心不在焉，将软剑入腰收好。他端起茶壶，满上一杯温茶，递到洛明熙面前。 京城地处北方，向来天寒，你身体一向不好。洛伯母前几日还来信，让我叮嘱你吃药静养，少耗心神。这两年我领兵在外，京城诸事多亏有你在。 帝子元一向不正经懒散惯了，难得有这种温言持重的时候，他眼底的感激真挚郑重。洛明熙愣了愣，接过他递到面前的茶，杯身温润，格外暖人心脾。因着这杯茶，洛明熙略微苍白的脸色都显得红润起来。 帝伯父辞世前把你交给我，这都不算什么。 我父亲的托付太重，他托付的不只有我，还有整个帝家。 洛明熙摩挲茶杯的手一顿，抬起头，只一句话他便明白了帝子元话中之意。 父亲用命换来的帝家，我一定会守住。 无论在西北发生过什么，无论我将来做什么，明熙，我以青南山下80000王谷的冤魂向你起誓，绝不会让帝家重蹈12年前的覆辙。以后帝家和晋南要走的路还很长，我希望你能和我一起走下去。就如过往数十年，你照拂我长大，陪我开始征程。以后帝家漫长的道路，我仍希望你留在我身边，始终如一地相信我。 帝子元从不求人，从不示弱，唯有洛明熙，他敬如长兄，值得他俯身请求。洛明熙墨黑的瞳中隐藏至深的温情，淡淡淌过，唇角勾起，似春风拂过。他和伸到面前的手一击掌，在帝子元额上敲了敲，仰身倒回了他的美人榻。 小兔崽子，我不过问上一句，闹这么郑重做什么？劳碌了十几年，好不容易如今东家发达了，怎么你想撵我走啊？门儿都没有。你要是不把我这辈子飞黄腾达富贵无忧，我老洛家往上数三代的祖宗都不会放过你。 哎，你迟早是要娶妻成家的，老是赖着我是哪里来的道理？我这侯府大门敞开才一个来月，上门游说我做媒，想把闺女嫁给你的一等侯爵没有十个也有八个。这些年你为了帝家没心思想也就算了，如今大事初定，你赶紧挑一个，别让我愧对洛伯母，躲他跟躲猴似的。 我好歹也是晋南第一公子哥，晋南的姑娘我不挑，在这帝都选什么呢？日后我回来晋南，帝北城还不得泪流成河？ 这么说你是喜欢咱们晋南的姑娘，京城的闺女就这么瞧不上啊？ 摇着蒲扇的手早就歇下了。帝子元半晌都没等到洛明熙的回答，不远处帝晋言从回廊处走来。 是，我喜欢咱们晋南的姑娘。 在帝子元转手看向帝晋言的瞬间，洛明熙正好睁眼朝他望来，眼中万千柔情惊鸿而过。帝子元回过头，洛明熙已闭上眼，仿佛刚才一幕从未发生。 你说什么？ 我说你太聒噪了，早些离去，免得叨扰到我。 懒懒的声音从美人榻中传来，帝子元眉角抽了抽，实在懒得理他，拂袖而起，和帝晋言相携而去。庭中，洛明熙睁开眼，望向两人离去的方向，他的目光落在帝子元半白的发和腰中软剑上。 无论将来做什么，都不会让帝家重蹈12年前的覆辙吗？子元，你可知道，你选择的这条路，比当年在九华山上对帝前辈的承诺更难百倍。我不知道让你如今，让你们重逢，竟会让它成为你这一生的结束。 北秦王城三国之战结束已有四个月，这场战争几乎耗空了半个北秦。德王一派以此战不利为借口动摇臣心，在朝堂上势力大涨。若不是莫天宣布迎娶朗城西家嫡女西云焕为后，借助西家的兵力和声望，一时还难以压住德王的气焰。西家女进宫，大婚定在一个月后，皇宫里张灯结彩，喜气洋洋，新主子入宫，满宫上下都格外上心。唯有那个即将迎娶新皇后的北秦王，每日在上书房处理政事，极少过问封后大典的进程。自三国大战后，北秦宫里很久没有这样的喜事。吴英瞅着宫里这么愁云惨淡的也不行，这一日一大早就领着小太监们捧着备好的皇后额冠进了上书房。 陛下，这些都是王城最好的匠师打造的，您挑一顶， 到时皇后知道是您亲自选的，必定喜欢。听说西小姐继承了西将军的脾性，性格飒爽，一定和陛下您合得来。 莫天批阅奏折的手一顿，记忆中弟子园那张睥睨天下、傲慢的不行的脸一闪而过。他顺着无垠的目光瞥了一眼，随意朝中间一指：“ 就这顶吧，都退下。” 内侍官忙活了一大早都没有得到半句夸奖，垂头丧气地领着小太监朝外退去。 无垠，阿青这几日如何？ 数月前，连兰青醒了过来，但一身内功尽失，身体虚弱。莫天准了他从崇善殿搬出，回连府休养。 昨日奴才才登府看望过连将军，将军这半夜好了些，勉强能下床走动。不过，大夫说将军耗损过重，这一身的功力怕是找不回来了。 身为武将，不能再征战沙场，便失去了立足朝堂的机会。就算朕百般提携，连兰青也只能止步在二等勋爵上。 陛下，将军还说，他如今功力全失，不能再入主朝堂，养病十日不知深浅，怕是会耽误迟染郡主。请陛下您做主退了这门婚事，让郡主另觅佳婿。 迟染是手握重兵的夏王嫡女，若是娶了她，连兰青就算不入朝堂，连家在皇城也可以挺直了腰杆子过日子。怕是为了那个君家小姐吧。一代悍将终是走不过情关。算了，替朕拟旨，取消这门亲事。郡主的骏马让夏王自己去挑。 是。 国师呢？朕有些时日没看到他了。 国师敬善道长常居崇善殿，轻易不出殿门，但隔上一两个月总会来鹦鹉殿为莫天诊脉。算算时间，莫天足有四月未见过他了。 崇善殿的小道士前两日来传了话，说是国师前几个月在连将军醒后就云游四海去了，要隔上些时日才能回来，请陛下不用担心，国师会在陛下每半年一次的问诊调养时及时赶回。 敬善道长是北秦第一高手，早20年前就已跨入宗师之列，当年云下百姓最敬畏的不是三国君主，而是另有三人：佛宗之祖净玄大师，武达天下的帝家家主，还有医术神鬼莫测的敬善道长。墨家子嗣大多早夭，敬善在北秦地位超然，从不介入朝堂争斗，唯一所做之事就是护卫王君，为每一任北秦王调理身体。莫天点头，他知道敬善说到做到，不再过问他云游之事，抬手让无垠退了下去。 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